知夏天已经成着线，细胞之中的绝望在喊冤，被53天的孤单抽一遍。等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把日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的容祖儿带来的年度金曲《心之科学》。那 Dear Jean 凭借这首歌呢获得了年度最佳编曲奖，而 Joy 呢除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外呢，也获得了年度最佳舞台演绎女歌手和年度全能艺人大奖。那五大最受欢迎女歌手得主分别是容祖儿、莫文蔚、蔡依林、李宇春和 Jean Lee 李欣妮。本届最佳歌手系列呢，也是从五大当中产生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最佳男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年度金曲《渐渐》，收录在获得年度最佳专辑的《Come On In》这张专辑当中。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别让我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混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是肉身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追述极清楚。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地会悲？从来活在一起，自信不必相信，身身都完美，还是做自己好。 我们听到的是年度金曲《自我感觉还好》，来自第十八届全球榜最佳女歌手 Jin Lee 李杏妮。经过了我们听过了这个重磅的最受欢迎和最佳系列歌手之外呢，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我们全球榜的独特大奖，来自于不同主办地区地区杰出歌手大奖。那我们北京地区的杰出歌手大奖呢，属于袁娅维。好，我们来听她的这首年度金曲《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卷你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聚焦人，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拥有超级唱功的袁娅维带来别废话，收录在今年的 Tiara 专辑，在我们全球榜上也获得了北京方面的地区杰出歌手奖。那广东方面的杰出地区杰出歌手奖呢，是属于王子健。在今年的全球榜当中呢，我们也听过他复出歌坛，然后举行了个人音乐会，以及推出了一首首新歌。香港方面的地区杰出歌手属于目前在香港歌坛有着高人气的优质唱功的 JW 王浩儿，而上海方面的这一位可以说是新千年之后上海歌手的代表人物胡彦斌，今年呢也推出了全新的专辑。马来西亚方面呢，这一年度有很多的歌手出现，比如说 Fuyin SM 林文孙，以及来自于这个 9% 的尤长靖等等。而地区杰出歌手啊，还是属于他们的前辈光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年度金曲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胡同声音展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开展，在灯笼上安装感应装置，播放居民录制的胡同声音，举办瓷板画展，配合背景声音再现旧时光，录制自己的声音，打印声音明信片，上百种胡同声音的片段，带领观众感受时代变迁，引发大家对胡同当下和未来的思考。近日，凡尘王新福作品展在今日美术馆三号馆开幕，展览由著名策展人和评论家黄笃策展，完整地再现了艺术家的艺术全貌。王新福的绘画以带有书写的线条和不断覆盖的原色互相冲突中，形成了自身的绘画语言逻辑。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2月17号。近日，写意中国2018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116件青年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作品涵盖中国画、书法篆刻、油画、版画、雕塑等等。在这次展览当中，参展艺术家多为70后80后，他们在美术实践中以特有的审美和思考融入作品，反映自己在艺术领域的见解和探索。12月27号，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崇德上艺潜心耕耘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展览通过照片、实物和视频等形式，回顾了丁一楠、尚成荣、刘兰芳三位老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展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突出艺术成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10:33:2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上个时段为大家揭晓的本年度的北京这个地区的地区杰出歌手，来自于袁娅维所带来的这首年度金曲《别废话》。好，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系列的奖项。好，那上个时段我们公布的是包括最受欢迎还有最佳，还有地区杰出歌手的归属，还提到了最佳舞台演绎女歌手被容祖儿摘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获得最佳舞台演绎男歌手的薛之谦带来这首《暧昧》。这首歌是收录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专辑《度》当中。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悲 显昂贵，却输给了廉价香水。他先由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连基因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我们听到的是全球榜最佳舞台演绎男歌手薛之谦《暧昧》。在一些综艺舞台上呢，他是一个很会搞笑的段子王，而在音乐方面呢，在他的演唱会上都是对音乐无比的执着，对待音乐呢始终保持着热爱和一份认真职业的心态。在最受欢迎新人方面呢，有三位获得了此项殊荣，他们分别是 9% 的成员，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尤长靖，啊，还有呢通过体面大热的唱作女歌手于文文以及毛不易。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年度金曲，来自于于文文为出演的电影《前任三》所演唱的插曲《体面》。 就自然醒，风铃 曾想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是最完美的一天。 听到的是本年度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毛不易带来的专辑同名主打《平凡的一天》。毛不易可以说是去年华语歌坛捡到了一个宝，有创作才华，同时也有着一副超有质感的声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最受欢迎的创作歌手奖，毛不易也有入选，而且呢，每一位都是音乐上的高手，分别有方大同、毛不易、林俊杰、李宗盛和李荣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年度金曲《王牌冤家》，收录在今年发表个人第五张创作专辑《耳朵》当中。 当我被加了空气变成绿色，我想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亲吻都毫无规则，如果说是奇迹依旧能忘记，那我们是以后有一见钟情又要怎么办？傻了寂寞才能活，扰了I'm sorry.